好，翻嚟第四节啦，星期二得到咁啊加时，因为咧我哋国情都未讲，冇办法咧一定加时啦。因为头先啊呢个中印咧，印度啊，同埋中国就达成协议啦吓，大家都撤兵啊，咁啊皆大欢喜啦，系咪？咁啊， 点解撤兵咧？点解印度会退兵？ 点解咧？系大家热爱和平啊嘛，系嘛？ 咁我问你，咁大家梗有一个和平协议嘅，咁和平协议究竟达成到咩协议咧？ 咁啊，梗系要人让步先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啦，系咪？唔系有人让步咧，点样达成协议咧？大家都企硬系咪？ 系啊，日本咩印度撤兵啊，即系离开中国边境啊？点解离开中国边境咧？ 系啦，点解咧？ 吓，只有一种可能。真系暴露唔起咯， 啱啊，好简单啫嘛，系咪？即系啲人嗰阵时咪去，即系为呢个新世界珠宝嘅周大福嘅原因，佢要喺美孚起一栋屏风楼嘛，将嗰个地铁比率用咗嘛。咁点？如果啲人话唔再围佢啦，或者放弃啦，咁咩原因呢？就系佢放弃唔起 咯。 咁但佢有冇放弃，我哋唔知啦吓，可能继续起啦。咁唯一中国同印度嗰个纠纷就系要起嗰条咩铁路系嘛，定系 起嗰条路？ 起条路，因为佢起嗰条路咧，有机会 cut 断呢个印度同埋佢嗰边嗰个领土嘅嗰条路啦，好窄噶嘛嗰度。咁啊。大家都其实有少常识都知道咧，听我哋节目咧都知道咧，解放军系威武文明之师， 打胜仗都退后60里， 冇错啦，逢打赢仗都要退后噶嘛，系咪？喂，佢打1962年打赢呢个叫做印度佬之后咧，就自己 向后吞， 啊吞几多公里啊？唔知60公里， 二十啫， 二十啫， 哦，我滚子峰度 ， 好温和啊。 所以呢次都系佢明明赢咗噶啦，但系佢都唔起条路让你 掟石掟赢咗， 系啦。 咁啊，大家亦都即系 可以掟石春嘅啫， 射波子 有线摆一条线出嚟。 喂，唔系啊，呢个已经系好比较香港激烈嘅啦。你知香港嗰啲系射马子噶嘛？你唔记得咩？ 哦，系热狗喺呢个沙田官立中学门口射马子， 射马子好型噶嘛，射到 系啊。梗系喂，射马子安全啊，好似我哋咁戆居咩？我自己嗰日拉铁马拉到自己扭伤咗，喂，针灸针咗1000几2000银啊，大镬啊，你知唔知啊？自己俾噶啲钱要 射马子最多个橡筋， 射马子 最多个橡筋弹到自己咁样， 唔系都捅一阵啫嘛， 都唔会重伤嘅。 我针灸针咗1000几2000银啊，要自己俾噶，冇得报销噶， 咁大镬， 用武抗争呢个， 系、哎、所以好，所以我哋啲不智就系咁解啦，人哋醒目噶嘛，人哋系嘛？ 但系咁，佢哋系话自己勇武 嘅，系啊。他哋勇武，射马子好勇武，咁解放军亦都系好威武啊！大家 冇错一样， 哦， 大家明白啦，系、哦、咪？佢哋都系 呢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冇错啦，嗱，解放军咧，我都讲咗啦，近30年来啊，最大嘅胜仗咧系乜嘢咧？ 广场大战 讲咗好多次嘅，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喺我国一场政治风波，就由解放军咧呢个27军吓、啊，其实即系野战军咧就。入京平乱，咁咧喺天安门木西地咧就进行一场扫荡，将呢啲一啲叫做咧唯恐国家不乱嘅呢啲坏分子咧千敌万余人吓，呢、啊這个系美国嗰个叫做咧好似系美国嗰、那个唔知边个，我醒唔起啊边份报纸讲噶啦，系11000几人。啊！即系将佢歼敌，咁啊，而解放军咧系极少损，即系嗰个死亡系极少嘅，咁啊，嗰个战功咧十分之显赫，史称天安门大战。吓、啊， 咁梗系佢嗰啲武器争咁远，有坦克有成。 唔系一边有武器，边冇武器嘛？ 系啊， 呢个唔系武器争嘅原因，系有同冇嘅问题，系咪？一方面有武器，一方面冇武器， 仲要俾你熄埋灯喎。 咪系咯，唔系熄唔熄灯，你都走唔甩噶，你枪乱枪扫射系咪先？咁所以咧，解放军嗰个战功咧，我哋系十分之了解嘅。咁所以咧，今次面对印度咧，我都讲咗啦，系一定系非常狠仗。 系咪？最多好似灵王咁样啦，吓、啊，我要发烂渣啦，喺你屋企喺华府门口嗰边，边发热烂渣啦就可以走啦，系咪？咁啊，今次咧和平解决呢单嘢咧，即系皆大欢喜啦，系咪？咁啊，又少咗一个发生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危机啦，化解咗啦，好，大家好好啊。 美韩咧， 美韩唔使讲啦，你有冇睇特朗普最新讲话？佢话金正恩开始先得尊重美国啊！喂，你听佢讲嘢，下一届孔子和平奖，而家佢仲未俾人弹劾，佢话一定 系佢。 唔系弹劾，唔系弹劾都要俾佢， 金正 俾佢，哦，要送暖啊，系嘛？ 系啊， 即系咧，叫做咧， 喂，金正恩咁癫咧， 送弹， 金正恩咁癫你都搞得掂，做颁个和平奖俾你。 如果咧，即系我谂咧，情景就系就颁俾佢两个，就是、金正恩加特朗普，然之后两个一齐领奖，咁咪几过瘾个场面。 又或者咧，将50,000人民币咧分别寄去。北韩同埋咧华盛顿， 唔系寄去唔好啊，个镜头唔个镜头唔好睇啊。 但佢哋会嚟领奖噶， 唔系咪就系要引佢哋嚟啊嘛？ 如果嚟咧， 唔系如果嚟到嘅话就好正，嗰个画面系好精彩嘅。你谂下呢两个嘢，跟住喺阿习手上就攞住一攞，仲要咧唱100蚊人民币或者系10蚊人民币，唱到大大嚿，大大嚿怼俾佢，跟住咧大家握手影相，咁呢话呢个镜头都几好睇。 习近平啊！相当欢迎嘅，因为咧佢而家成日都话啊嘛，马云啊、马化腾啊嘛，你令到而家中国啊嘅货币啊嘛流通啊嘛，即系人民币冇用啊嘛，冇人民币化啊嘛系唔啱嘅。但系而家佢哋咧用啲砖头一嚿嚿银纸颁俾人，即系证明人民币有用嘅。 咁样呢个 系大受欢迎嘅， 符合国家政策呢、這个啊。唔系，我觉得咧，因为佢后期咧颁俾普京嗰时咧，已经唔系一捆人民币100,000蚊嘅，已经系有个奖座噶。已经改咗噶啦，你嗰个系第一届，因为咧第一届唔知啦，太仓促啦。因为刘晓波攞咗和平奖嘛，诺贝尔和平奖，咁佢哋咧就要搵即刻又生产翻一个出嚟抗衡啦。我哋咧其实有读历史已经知道啦，喺50年代啊，中共就冇办法进入呢个联合国啊嘛，亦都系俾人排斥于外噶嘛，所以咧佢哋参加唔到，亦都参加唔到亚运，所以咧佢哋咧就自己搞咗一个叫亚非拉运动会。吓咁啊！咩叫亚非拉咧？亚洲啦，拉丁美洲同埋非洲 吓，亚非拉冇错啦， 即系纳米比亚嗰啲咩坦桑尼亚啊，咁啊拉丁美洲嗰啲咧，又唔知边几个国家，总之全部都系十分之第三世界啦 吓，即系五环啊，得个三个环。 咁啊唔系嘅，咁啊唔系嘅，咁佢五咁佢 非洲都冇啲大国噶。都系得啲小国嘅啫，因为大国嗰阵时未巴结到嘛，系嘛？ 唔系嗰阵时非洲有好多国家未独立嘅。 哦，系喎，系喎，嗰时南非未独立 嘅，好多国家未独立嘅。 系咁，所以咧，咁啊，逢亲嗰啲组织咧，佢都自己搞啲嘢出嚟，好似你哋有咩世界银行，佢咪搞个亚投行出嚟咯，系嘛？咁啊， 唔使啊，唔使讲咁远啦，讲香港啦， 系 好多人到而家都仲搞错嘅。70年代周刊大家知啦， 李怡有份搞过啦， 系啊，但好多人都搞错一样嘢，其实70年代唔系初出噶， 系 初出嗰本叫70年代商周刊， 哦， 嗰个咧就系对家嘅， 哦， 咁咧系攞点解个70年代就出嚟咧，就系攞嚟顶70年代嘅， 哦，我知啦，即系咧，其实而家大陆其实都系学紧。而家共產黨嗰套啊，五糧液之下咧，有一糧液、二糧液、三糧液、四糧液、六七八九十，我見到佢去到10糧液都有嘅，有十兄弟嚇，五糧液係啊，十兄弟 都唔出奇啊！阿里巴巴有阿里姐姐、 阿里媽媽、阿里叔叔、阿里嬸嬸係嘛？ 啊，真40大度得個啫，但阿里人都非常多。 喂，咁啊冚家都有噶嘛？咁你有阿里有爸爸嘅，有媽媽嘅啦，好正常。啊！呢个系一个完美嘅社会，系咪应该有哥哥姐姐兄弟姊妹叔伯咧？系咪有阿里姑奶啊？ 阿里爷爷咯， 阿里爷爷啊，系嘛？所以咧，好正常，我觉得吓。咁啊，即系佢哋绝对唔系一种抄袭嘅，系嘛？咁啊，我哋咧其实要讲翻少少呢个国内嘅政局啦，因为咧头先我哋都讨论咗好多话题嘅。 喂，我俾。呢两日俾几个网友问过我，佢话咧好似净系得我哋讲，唔好意思啊，习近平呢一次 的北大學會議，他們真的不能夠掌握掌控全國。 是我夠膽講，是只有我們講，而且我們當時是大膽預測習近平有倒台危機。現在呢我們再修正我們的看法呢，他是跟倒台不是很大分別，有機會呢，即當然他肯不肯是另一回事，但是現實那個政治呢是很大機會呢他是做一個虛偽元首，又或者呢沒什麼實權，只是一個掛名留返你在這裡啦，不過呢下低就全部都被人這個斬那個殺，咁掹掹下掹剩沒幾多個。咁以前呢這個都是講緊天安門啊，89年呢個天安門大捷之後啊，咁有個嗰啲叫做咧順口溜啦嚇，嗰啲大陸佬講嘅嚇，叫做咧毛澤東嘅幹部咧兩袖清風，華國鋒嘅幹部咧就無影無蹤，咁啊鄧小平嘅幹部咧就百萬富翁，呢、這個當然要用普通話講啦。 呢、這個係80年代已經講嘅啦。 呢、這個係。哦、但是在六四之后呢就讲得特别多。 六四之后讲得特别多，80年代已经讲了。 我80年已经讲了。那到了六四之后呢讲得特别多，因为当时我很小个11岁啊，那么后期再听回呢就很多人讲这些东西。那最主要呢我想带出一个呢，现在这个叫做华国锋的干部呢，大家有几多少个还记得华国锋时代的什么干部呢？真的无影无踪。 汪东兴。 仲有好多个，仲有纪登辉咧， 你记得 陈石暖啦， 真系唔记得啊，大佬。 仲有韦国清啦，跟住仲有一个陈永贵啦， 陈永贵 系，陈永贵就农民嚟嘅，唔识字嘅，不过咧就好彩做咗国务院副总理。 系啊， 呢个咧系成为全国人民啊，全国农民嘅偶像，因为一个唔识字嘅总理咧，即系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吓。咁好多关于陈永贵啲笑料，大家上网打陈永贵就会好多笑料出嚟㗎啦。因为佢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佢拎住好似鸡鸭咁样，拎住唔知一对鸡鸭去开会嘅。因为佢係国务院副总理。咁啊嚟緊呢个叫做呢习近平嘅干部会唔会无影无踪呢？ 黄岐山啦，睇。 睇黄岐山啦。我觉得黄岐山今届19大就留不到在这 里。应该都不在这里。 很大机会，因为呢刚刚最近那个叫做呢日本读卖新闻是吧，定是朝日新闻定是 读卖。 读卖新闻。 读卖新闻就出了呢，就说这个19大之前那个叫做 北大学会议。 北大学会议黄岐山就兵败。兵败如山倒，其实都是叫习近平兵败如山倒啦。黄岐山是先锋咁解啫，系嘛？咁啊，呢个先锋系咪已经被人斩杀咧？ 呢两日出翻嚟嘅，但系出翻嚟就系、是、 有啊。中央台我特登睇中央台啊。 啊，丧事啊，各样嘢啊，咁佢出嚟即系签名鞠躬啊，咁 系。 但系你听唔到，即系咧以我哋中国啦。历来都是不干子，当你全部这样讲会出公开否认， 是 这个最重要的，但是从来都没有。 还有另一个信号，就是这个很多人将它称为习近平的人头，这个叫做王健林。咁啊，王健林都出咗事喎。 系 据《苹果日报》报道咧，其实系《苹果日报》引述博文社嘅消息，就话咧王健林冚家，因为咧拥有外国护照嘛。 去英国 喺天津出境嘅时候咧就被扣留， 好似喺个飞机上面 逼翻人，逼翻落嚟啊。 系咯。 哦，咁啊唔使好似战狼二咁样啊。 随便编剧。 战狼二话斋。中国护照未必可以将你送去全世界任何地方，但你一定有能力将你由全世界任何地方捉翻嚟中国。 系咪因为睇到战狼二所以好惊啫？嗱声冚家一齐走，点知走唔切？ 但系咧，第一个问题，佢冇讲晒，佢讲出咗事实嘅部分嘅。 啊，点咧？ 就系、是、 全部系点咧？ 唔系，就系、是、你冇中国护照，佢一样可以送你翻去嘅。 這個呢， 你唔记得桂文海咩？ 系啊，首先你一个中国人， 所以呢中国护照其实只系个幌子，最终目的就系捉你翻中国。 冇错， 系咪啊？唔好谂住你有外国护照啊，有外国护照照捉， 系嘛？ 因为首先你系一个中国人， 一样出事。 你其实睇铜锣湾书店嗰班人都系噶，揸特区护照都一样嘅啫。 我唔同，贵民可以特别啲嘅 瑞士护照啊， 瑞典护照， 瑞典护照，瑞典护照好罕有噶，系嘛？ 一样死， 一样冇得放过系嘛？因为咧，瑞典你本身咧，你系一个反革命国家嘛，你嘅首都叫斯德哥尔摩，因为呢个后群症喺我哋国家发，好多人都患上呢个后群症啊嘛， 症候群， 症候一样啊，后群症同症群一样。 但系咁唔系好事咩？对于大陆嚟讲， 唔系。因为咧，瑞典另外有一个斯德哥尔摩就系颁发和平奖嘅地方，每一年颁发。 唔系嗰度，达尔辛基啊， 喺芬兰系嘛？唔系、啊，好似系 斯德哥尔摩。sorry， 挪威奥斯陆啊， 哦， 奥斯陆啊， 大家都讲错，原来 奥斯陆啊， 喺奥斯陆啊，咁啊算数啦，唔讲呢个啦，啊，咁所以咧，呢个中国护照咧，究竟有冇咁嘅威力咧？唔知道，但系王健林可以揸英国护照，定系揸咩国家护照啊？ 哦，呢啲好难讲嘅，因为咧佢可以好多个外国护照， 系 吓，因为咁有钱人咧，可以全世界嘅护照都有。 因为咧，我上面有啲识得有啲做生意嘅咧，已经纷纷离开国，因为佢俾人限制出境噶啦。但系咧，佢原来搞咗本柬埔寨护照。都系咁， 哇！出到柬埔寨护照， 柬埔寨都冇乜用，因为已经系半个解放区嚟嘅。中国政府如果要捉你咧，就方便过喺大陆。佢只要同嗰边单声啫，贵民可以咪柬埔寨经过柬埔寨运你翻大陆咯。佢喺泰国俾人捉嘅，跟住绑开柬埔寨，由柬埔寨直接运翻大陆。所以柬埔寨咧都等于半个解放区噶啦。所以咧， 都救你唔到啦，即系话。 基本上咧，如果你啊以为揸住柬埔寨护照就得啦咧，你就好天真啦吓。因为咧，嗰本柬埔寨护照其实同中国护照差唔多， 都系揸住一样咁大镬。 如果揸住缅甸护照，可能好啲。 缅甸好啲，因为而家缅甸做咗美国佬条靓啦嘛， 系啊， 系嘛，会好少少嘅。咁但系泰国咪因为美国佬条靓系嘛，但系泰国一样系佢食两家茶礼噶嘛，可以系嘛。嗱，咁我哋咧要讲翻呢个十九大啊，我哋咧其实。朝日读埋新闻， 读埋新闻， 同埋王健林呢单嘢咧，其实都印证咗我哋有机会讲中，即系我哋唔敢话我哋一定系中啦，系咪？ 即系我哋唔会讲话中有中嘅， 因为咧呢样我哋当时咁样估咧，其实全世界好似得我哋估话习近平有机会倒台啦， 因为我哋嘅逻辑性比较强啲， 系。因为你其实咧从种种蛛丝马迹咧，你系发觉唔寻常嘅，只系冇人将呢个局咁样即系好宏观咁再睇一次。 因为你系你讲先， 你睇翻呢几年来咧所发生嘅嘢，系将习近平塑造一个咧喺中国系横行无忌嘅一个独裁者，喺外国人嘅眼中咧，佢系一个好有钱嘅独裁者，佢系一个发咗达嘅希特拉，又或者。是发咗达嘅呢个叫做墨索里尼，总之就系类似啦吓。 发咗达希特拉啊， 系嘛？ 哇，好难度高啊呢、這个真系。 好难度高啊！喂，佢而家咪系我觉得分别唔大啦，或者系发咗达嘅史泰龙，系嘛？大家差唔多。当你有咗钱，全世界好多地方，尤其是嗰啲。好多地方嘅反對黨啊政客咧，都係同你有來往， 收買咗， 每一個國家嘅政黨你都可以收買嘅時候，你就喺個任何人你都唔怕，民主黨、共和黨，可能民主黨即係啲人會重視人權少少啊，同你做生意之餘同你講兩句人權，共和黨就淨係同你做生意啫，唔撚使講人權。是吗 你睇澳洲就知 道。澳洲已经是了被中共买起晒的成个澳洲政坛。 现在 澳洲的人吵咯。 是啊澳洲吵咯。澳洲政府啊或者很多公营机构全部用华为。 是啊吵得好紧要啊而家我在外国那边。咁你睇下啦呢几年嚟成个局势呢将习近平塑造到呢佢一个人可以话晒事。但是呢有一件事启发到我就是特首选举。从特首选举我哋综合返睇返大几元睇返成部再对照返个现实跟住再睇返喂张德江同习近平唔係好大区别嘅咗佢哋中间冇任何派系斗争喎根本而家所有嘅嘢就係拱你习近平去做 啲人咧可能将所有衰嘢推晒喺你手上。你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啊嘛，系嘛？ 甚焉 系嘛？咁你而家啲人系咯，哦，你习近平中意独裁，哦，我哋做得尽。刘晓波要你死无全尸，要你杀，即日将你啲骨灰倒晒落海，探都唔捻准你探，留下跟住要流亡，跟住要夹你周围去。喂，做好过分嘅，所有嘢咪入晒 做晒 做咯， 咪。话唔到是特首选举你睇到嘅， 系啊， 譬如你走和解路线咧，你冇理由诶换咗呢个系林郑啊， 系， 因为由头到尾咧，你摆出嚟咧，你共产党嘅姿态，即系习近平嘅姿态，就系呢个胡素贞， 系啊， 但后尾变，咁你变咗就变咗啦，但系你蛛丝马迹一路系咁行， 系， 总唔知咧，每一次咧，当你塑造到习近平咧系成个中国嘅唯一嘅时候咧，佢就有啲嘢突然间会出错嘅， 系啦， 就同佢完全系相反。跟住销声匿迹又冇咗，转头又再嚟个 小红为例呢单嘢好明显。本来笑下，即系我将你嘅形象讲真啦，如果反而话你小红为例，奥巴马 亲和反而做多啦， 仲有亲切感，啲人会觉得啊，你习近平都唔系洪水猛兽，都唔系叫做运势魔王啦，系嘛？但系咧，你小红为例禁埋，连呢个卡通片都禁埋，跟住胖虎俾人笑佢，胖虎都禁埋。是吧？喂，你是将习近平塑造到一个运势魔王一样。 仲有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反弹情绪，因为呢你封 VPN, 封 WhatsApp, 甚至呢只要讲一句不啱听的呢就全部都拉晒。在人哋的心目中你习近平就是这样的。 是 那你就说压力越大的时候反抗力自然大，所以近期的民众事件全部都是几万人十几万人出现。 哦，跟住加上那个深圳那个度。搞慈善嗰档嘢啦， 系啊， 嗰度叫咩名啊？时间醒起三个字嘅，唔知咩团系嘛？ 吓、啊，不停你 搞慈善嗰个传销嚟嘅，有突然间有六七万人去到北京，系可以无声无息。喂，而家嘅 劲过法轮功啊！ 喂，而家嘅监控啊，比起2000年1999年 全部实名制， 所有电话。 WhatsApp、 微信、 微信、WeChat、微博， 你啲字啊监控晒，你有乜理由可以几万人一齐上北京？ 老实讲，唔放你系冇可能， 系特登嘅， 系有人放嘅， 系特登有人放水，系要你习近平 唔放系冇可能嘅。 系啦，跟住转头又解掂咗，跟住转头佢即系不停有啲少少披流，好似而家话传律政书， 唔 系 律政书会律政有事 吓会做呢个政治局常委，但系。你是你的人， 跟住马云不是他的人嚟噶，马云是个光派噶嘛， 唔系南华早报咪摆出嚟咧， 系啊， 吓，咁我问你啦，即使你上咗去，即系换句说话，喺唔好话光派啦，即系话赌杂派，佢里边有啲人揸住咗你而家律战书嘅铜脚， 嗱，马云真系100%嘅光派嚟嘅，佢系光面行只人头嚟嘅，好明显啊。 啊！你睇下你睇下郭文贵，即系有啲人买又唔知佢听咩冇睇啊咁。阿林姨啊，成日都讲啦咁。但系你睇到嘅，佢打黄岐山，打到黄岐山有一个点嘅时候，就开始打你习近平，话你习近平有私生子， 系有私生子。 跟住两 开行嘅老板， 系啊，两个月前就已经话一定会拉呢个王健林，两个月前讲啊。啊！转头真系一拉，你一拉佢，佢即刻反个转头讲，调翻转啲人讲啦，就系话习近平咧，啊啲人咧要挟我，叫我搞习近平，我唔肯，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其实即系话习近平呢个人，佢都系人头，而家变成咗你习近平仲可以行落去，系因为我哋俾条路你行。 唔出奇，而家有机会即系讲掂数咧，等佢做一个虚位元首啦。 吓、啊！你而家你数人啊，我唔识啊，嗱，即系我即系李克强。即系而家摆上台面嘅人，呢个习近平、韩正、栗战书、汪洋、胡春华加陈敏仪，有几多个系习近平嘅人呢？数 陈敏仪啦， 陈敏仪 啦。 但栗战书有机会未必搞得掂，因为咧南华早报咧而家系如箭在弦啊，未射嘅就嗰啲箭咧，已经系话咗俾你知啦，随时射你落嚟。 咁我问你， 所以我觉得栗战书系未必。 你揸你而家你而家咧，你话你全部你大权在握，你揸到几多人？你揸到几多人？仲有啊，嗱，我哋调翻转嚟讲，陈敏仪系你嘅人，点解会系陈敏仪？点解要？即系连票两级，可能大家都讲掂数，陈敏仪就顶咗孙政才，未来咧你做埋呢5年，你收档就俾陈敏仪上。 出奇。 论资历、论能力，陈敏仪都未必是一个可以做到呢个位嘅人，但系需要你习近平你起咗啦，你行咗，俾你陈敏仪做，你呢个人资历、民望样样都唔够嘅话，就变成咗倒习派话事。你都系嗱，我让咗你噶啦，俾你上去，但你都冇用。 我睇就有机会系即系跛脚鸭啦，即系外国嘅讲法叫跛脚鸭啦。 啊，我系啊，我冇佢咁早，但系总唔知由佢落嚟。佢落嚟香港七一嘅时候，我就觉得喂，点解件事系咁啊？ 转酒店啊？ 转酒店，你零零四四觉得成个人都好似好唔自然嘅，冇理由嘅， 俾人哋暗杀咁样好似。 吓，你完完全全感觉到，但系一件一件不停咁发生啊，喺每一个礼拜都有啲嘢突然间又渗啲出嚟，跟住转头翻，好似封 VPN 又好，或者封 WhatsApp 都好啦，突然间停你几个钟。你又出翻，跟住而家再嚟，佢不停咁，好似大家喺度斗，俾你睇都系角力咁样。 有即系咧，有几单嘢咧，大家如果睇到有一套好似喺德国电影嚟叫《窃听者》啊，讲东德嗰阵时咧，嗰啲秘密警察监控一个嗰啲艺术家，咁咧其实就系嗰个秘密警察放水，佢又听到嗰个艺术家讲啲即系要革命啊，要抗争啲嘢，后尾咧哦。柏林围墙倒下啦，因为东德都灭亡咗，嗰、那个秘密警察咧，好彩对方咧又有啲人知道佢放水，跟住咧好似又放过佢一马咁样啦，类似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咧，佢系有心放过嗰个叫做嗰个艺术家嗰两个一对情侣嘅，如果唔系嗰对情侣一定俾人枪毙嘅。咁而家大陆嘅情况咧，我觉得尤其是嗰单即系有六七万人上去北京嗰单嘢，一定系放水。如果唔系冇可能，再加上你见最近即系一连串嘅嘢咧，立峰 VPN 啦，系做啲小动作咧，令到你肉酸难睇，同埋咧你嘅形象唔好啊！特登喺外国咧塑造到你咧，哇！呢、這个习近平咧，喂，你而家在位，啲人咪话要同你做生意咯？喂，你一到人哋 feel 到你失势，就系咁讲噶啦。我觉得佢形象好差噶喺外国。 我中国人从来都唔顾形象啊，但系问题就系、是。中国里面的声音觉得你这样是不得的、甚至现在你对印度又说是这样说怎样 怎样腾腾、 又说是这样调兵跟着钉石头转头你就收到、 没事了 是的那你 被中国人看到你自己是怎样 觉得 不 是外国人看是中国人看你怎样因为你做反反复复的他们即是封锁了外国你外面看的东西他未必里面的人看到但他现在做些桩桩件件是现在国内的人都看到看到你习近平并不是那样东 西还有不是你吹的那么劲都是很难留咯是吧就是呢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啊，鬱文嚟嘅， 系啊， 讲就鬱文，做就碌捻吓， 吓呢啲零零舍舍你感受得到嘅，吓、即系总唔知好快结中啦吓，吓、好快结 咯，十一月就知道系我哋中定系出边啲人中咯、因为我哋系基本上系同全世界都唱对台噶嘛， 因为我哋讲逻辑性啫，我哋又唔系话我哋收到风啊，我哋知道咯，但系只不过一件事， 你从即系咧，你睇翻呢几年嚟嗰种发生嗰种唔寻常嘅嘢，系嘛？喂，习近平呢头就话佢系佢全党领导，跟住咧就央视就话 姓党 系嘛？喂，完全系同习近平唱紧反调，即系抽后脚，不断俾人抽后脚嘅。 嗰个刘云山， 刘云山系咯。喂，除咗刘云山之外，好多嘢嘅，即系下低做嘢嘅，跟住咁可能小红维你都系刘云山啦，一个管意识形态系嘛，管宣传部系嘛。咁但系其他嘢咧，你个换酒店咧？啊、一样啊！你会感觉到，喂，连嗰啲叫做安全部都信唔过，都唔安全吓、 要即刻要调走晒所有嘅国安啊，跟住交翻佢自己嚟处理，或者香港处理。点解？即系有啲嘢你讲唔通啊？系咪啊？即系你做任何嘢，甚至咧佢做好多事，你呢头话哎呀点样点样点样，跟住转头有另外一把声音就话俾你听唔系。不停都系咁，你近期你睇马云呢件事就知啦， 即系马云， 南华早报 系南华早报，喂，特登要登 呢个唔系，但系呢个南华早报呢个咧，讲咗做咗好多年呢、這个呢、這个姓陈嘅呢个女呢、這个专栏作家咧，就唔捞咯， 收咗工啦， 收咗工，即系借佢都系借佢人头一用噶啦吓，咁啊，喂，呢次原来我哋又超时咯，我哋要都要。 收工 收工嘅喎， 同习近平一样。 咁啊，同习近平一样收工啦吓。咁啊，睇下我哋种定系我定系出边啲人种，因为我哋种出边就全香港、全世界错晒噶啦，系嘛？ 如果呢只九啊九倍大冷马嚟嘅。 哇！呢、這个唔系啊，呢个系好似李斯特城赢联赛五千倍噶，真系五千倍嘅。 系啊，因为我哋唔系今日讲啊，系讲咗几个月， 讲一个月，个零月咧，个零月之前我哋话习近平嘅赌神。 由七一啦， 系全世界冇人咁讲，冇人敢估噶，个个都估王岐山一定做到啦。习近平掌控晒，有啲人就情话：，哇，习近平已经消灭晒所有反对力量啦。 啊，只有习派 就系啊，冇嘅。我觉得习近平系面临瓦解嘅呢个习派。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下一节下个星期再见啦吓， 拜拜， 拜拜。